中国驻英大使馆强烈谴责美英情报部门一再编造中国威胁论，恶意诽谤中国，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两个情报部门的官员近日在亚斯帕安全论坛上指中国已经成为美英情报机构主要关注，重要性已经超过反恐。使馆发言人说，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反观美英等少数国家任意对其他国家进行渗透、颠覆和侵略，在国际上制造对立和对抗，为世界很多地方带来混乱和祸害。孰是孰非，世界早有公论。天气方面，受副热带高压脊的支配，华南天色良好，正午时分本港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到33度或者以上，新界部分地区气温更加上升至到35度左右。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和酷热，今晚天朗气清，吹轻微至到和缓西南风。展望七月余下时间持续酷热晴朗，下周初气温普遍可以达到35度或者以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4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一啲封路安排。咁喺干诺道中天桥，因为道路工程，直至到星期一嘅早上六点，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无限极广场一段嘅快线，以及系前少少近住诚信大厦嘅中快线，仍然系会封闭。而家大嘅交通咧就比较繁忙嘅，龙尾分别去到大会堂同埋中环湾仔绕道近四季酒店地区。另外在黄大仙的蒲岗村道，因为道路工程，同样是直至星期一的早上六点，蒲岗村道去慈云山方向近凤德道一段慢线，以及是凤德道去彩虹方向近住蒲岗村道的慢线都是会临时封闭。现在大的交通比较繁忙，揸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回现场的指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交通都是繁忙，车龙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茂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空中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佛光街桥底。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龙尾近兴田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渣华道近处琴行街一带的交通繁忙，现在东行的车龙排到近城市花园。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踩单车记得要戴头盔、护肘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的程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油塘高翔苑高飞角、香港仔渔辉苑天辉角、葵涌丽梨花街八号盛景居一座、青衣清华苑华丰角、葵涌和二合道70号金衡楼同天水围天恩村恩翠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用我心路代言，坚毅代言。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啦，今个星期啦，有啲咩想分享啊？ 话说咧， 叹晒口气咁啊！ 小弟啊，呢排啊，咁啊，每朝都有个习惯， 系 就系起身一定有一样嘢要做嘅， 以前冇嘅。之前少嘅， 哦，好似系啊，系啊，呢几个月劲咗好多， 系 食早餐，因为我从来系奉行不食早餐主义嘅，系啊，因为空肚唔食嘢， 咁我觉得我而家每朝早做嗰嘢特别啲， 系咩？ 每朝磅重， 哇， 好似特别过你嗰、那个，有开始学人 keep fit 啦，所以搵翻阿 Eric 阿林啊 friend， 咁佢开始有啲 checklist 我做， 是是是 例如朝早每朝早咧去完厕所磅一磅重俾佢，咁我特登买咗个电子磅， 哦， 跟住就系啦，跟住就每朝早磅一磅都 OK 嘅进度。 咦，我同你调翻转， 你系咩啊？ 我咪开始重咯。 哦， 系啊，所以朝朝食早餐咯。我仲要嗱，即小弟咧，即如果你唔认识我啊，我可以喺度话俾你知、 嗯， 其实我同古埃及人系好似嘅。究竟点解？因为话说小弟啊，喺好多年前睇过嗰阵时，有个木乃伊展嚟咗香港嘅， 系啊。 咁我好记得佢个墙上面有一句嘅金句啊，系写咗啲咩咧？我唔系好记得啦。不过咧，佢入边嘅重点系话。古埃及人啊，最紧要嘅两样嘢， 第一 啤酒， 啱你啊， 同埋面包。小弟系好中意食面包嘅，即系咧，其实你问我咧，我 系 可以一日都唔系一日嘅，一个礼拜七日入边，每日都有一餐咧系食汉堡包嘅， 系啊， 系啦，尤其是系快餐店嗰啲。 有时咧话俾你听啊，夜晚嘅公司之前咧，我哋仲会有时夹外卖咧。呢个肥仔 次次都话， 不如食 burger， 不如食 burger。 而我呢啲夜晚要有啲热汤落肚嗰啲咧， 有同食完全唔同嘅， 完全唔同啊。跟住有时睇下边个就边个啦，嗰日 系啦，我系好中意食 burger 嘅。咁啊burger 之外就好中意食嗰啲 pizza 啊， 系啦，咁啊面包都好好嘅，即系以前你。我哋樓上嘅一啲監製都知道㗎啦，即小弟仲係即啱啱嚟電台工作嘅時候，頭嗰一兩年啦，每一日嘅翻工啊，都會拎住個麵包袋翻嚟，有支豆漿咁樣，係咪先？即好似好健康，開始新的一天咁樣。跟嗰時仲叫翻寫字樓工啊嘛，係咪先？ 仲要你要做到好似嗌麵包好慘啊，交人工啊嗰啲咁樣。 樓上唔受你呢套嘅。OK， 好啦，咁跟住之後，即小弟係好中意食麵包同埋呢個嘅呢個嘅 pizza 嗰啲啦。 咁啊，開始唔知我諗由幾時開始？哦，好似系自从疫情之后开始有食早餐嘅习惯，因为疫情嘅时候，即系今年二三月嘅时候，咪相对地高峰嘅， 系啊， 咁啊要好多情况下都系 work from home 咁样啦，咁 work from home 啊， 分醒个时间啊， 大家都知 work from home， 即系相对地啲时间就松动啲，系咪先吓？咁、啊、你即系你而家翻到 office， 我翻到 office 就真系翻到 office 噶嘛，你唔会特登落楼下面包铺买面包噶嘛，你喺 work from home 你可以开咗部电脑。做十零廿分钟嘢， 复下啲 message 啦， 复下啲 message 吓，应咗老板机，好，转头两点开会，咦，仲有个零两个钟，又开始，因为你瞓醒得下系冇胃口嘅，之后开始肚饿啦，咁啊开始就养成咗有食早餐嘅习惯。嗰阵时咧，我谂我每朝啊，基本上咧，我喺饮食嗰方面系好专一嘅 ，OK。我嗰阵时每朝嘅早餐，其实都叫埋 lunch 噶啦，因为都十一点零十二点啦。 系 就系两块薯饼、两只煎蛋同埋三块嘅白面包茶嗰啲蒜蓉， 好多 系咪好肥咧？All day breakfast 咁样，好啦，咁啊养成咗呢个习惯，咁而家要开始翻公司啦。咁啊有段时间就会转咗食呢个嘅 兩隻茶葉蛋再加十蚊燒賣咁樣，咁你覺得啊，朝早吸收啲 protein 啊，好似健康啲啊嘛， 樣嘢你都打翻嚟嘅喎，茶葉蛋都兩隻嘅喎，你 係啊， 即係你冇乜嘢係一樣嘅喎，啲薯餅有兩塊啦，你好似冇一樣嘢係會接 觸。哦，有汽水飲一罐夠啦，我意思係一餐飲一罐， 好檢點啊你個人真係。 好啦，咁但係因為呢排啊開始天口慶啊。 嗯， 即係過去啱啱幾個就我呢幾個月嚟由二三月開始四五月下翻公司嘅早餐，我 keep 住呢兩三個月都係咁樣啦，由疫情屋企煮去到可以翻公司就食茶葉蛋。好啦，呢一兩個月啦，出現一樣嘢令到我冇食茶葉蛋，係咩事 啦？ 冇錯啦，開始 熱到呢個禮拜， 因為開始熱咧，小弟唔可以再行平時翻工嗰條路啊。要經商場翻去， 商場冇茶葉蛋， 所以就唔經嗰啲涼茶鋪啦。咁所以就唯有就轉咧，就喺嗰啲買麵包啊，喺公司樓下有啲麵包鋪。咁但係好衰唔衰啦？即係十一二點先翻工，啲麵包咧，真係唔係新鮮，即係新鮮嘅麵包咧，即係爭好遠。 嗰啲菠蘿包啱啱攞出嚟啊， 啱啱攞出嚟不得止啊，加一蚊有件牛油啊，哇，菠蘿油，哇！ 你明你点解咁肥啊？ 你明唔明啊？而家晏昼两点几啊，即刻想食翻两件菠萝油，饮翻杯呢个鸳鸯冻嘅， 哇！一绝啦， 系啊， 一绝啦， 最好加多件蛋挞添啊！好啦，咁啊，所以日积月累，小弟就开始积咗一啲体重啦。好啦，咁啊，但系开始即天气再热啲啊，即系而家每朝翻工都差唔多三字头嘅温度啦。麵包真系冇咩胃口，咁转咗食咩早餐咧？ 健康嘅， 其实都唔健康噶啦。 我谂住天气热食啲沙律咁，好似冻冻地嘅健康啦。 阿妈话生冷嘢唔好，所以啊，我食咗饭团，好似冇啲沙律咁生冷， 写冇胃口食饭团。因为我瞓醒我系食唔到饭噶，除咗日本旅行，因为你知佢哋日本人中意啦， 或者食卤肉饭咯。 好夸张，我真系 卤肉饭我好得噶， 我搞唔掂啊！ 嗰时去台北或者去高雄咧，我系可以朝朝瞓醒食碗卤肉饭，临瞓前再食卤肉饭，下午茶再食卤肉饭，就好似去日本朝头早食拉面，宵夜食拉面，下午茶再食拉面一样。我系可以系咁样，咁所以我而家开始就系因为热啊，所以你又食唔到啲嗱，即系因为讲真嘅沙律咧，嗰、那个冻嘅程度咧。是劲过饭团嘅，你问我系咪先？个感觉上真系冻好多嘅。 你讲系事实。 好啦，咁所以就转咗食饭团。咁每一朝咧就喺便利店嗰度买一个饭团，即系有时有嗰啲咩肉松啊，有时系芝士啊，有时吞拿鱼啊，一时系蛋啊咁样。日积月累，久而久之，我深信我嘅体重系翻去嘅。咁但系我又觉得啊，便利店啲嘢食其实有时。即系天口庆嘅时候咧，尤其是而家天口庆啊，真系嘅，因为永远公司楼下最近嘅咧，唔一定系餐厅，最近嘅系便利店， 多数都会揾到。 系啦，你便利店，因为尤其是我嗰度啦，即系太古坊一带啦，你行去一家餐厅咧，哇，好热啊！或者我行翻去太古城嗰边，嗰啲餐厅或者入边超级市场买食，哇，好热啊！不如脆脆地喺楼下便利店买两个饭团，又冻冰冰，加多罐可乐，咁咪算咯。我真系开始，即系天口庆咧，唔想行咧，就变咗好多时候就系变咗喺便利店去解决我嘅、 需要咯， 生理需要咯，即系肚饿嘅生理需要。 去便利店解决，行埋啲杂志嗰度。因为我去便利店咧，我一定系凌晨嘅。我嗰种就真系，我系真系完全冇得拣啦。唯一拣嘅就究竟系 O 字头嗰间，即系 C 字头嗰间、 哦。我都觉得凌晨呢排系去多咗便利店嘅。 系啊， 个原因一样。以前天口冻咧，我可以行远少少食汉堡包。 哦， 即系而家真系天气热啦，哇唔得，行多五分钟，哇啊好热啦，真系会啊好热啦，唔好啦，唔好啦。同埋 ，sorry 啊，多一样嘢啊，你便利店我有段时间咧。系会一次过即几包嘅嘢食摆屋企，因为佢啲嘢食摆得喺屋企噶嘛。 系啊， 即系你唔似夜晚去买啲炸鸡或者买汉堡包，你唔会摆几个喺屋企噶嘛。咁但便利店你可以嘛。所以尤其是而家真系唔想落街咧，便利店系一扫扫一堆喺屋企噶。佢又唔同你超级市场买啲急冻嘢食噶。 哦，系噶，佢啲款式有啲唔同啦。 系啦，所以我觉得便利店 有即食咧可以。 即系夏天嗱，虽然一定比不上一啲日本啊嗰度嗰啲 便利店啊， 即系关东煮嗰啲就难啲啦。 香港有啲都唔差㗎，你問我。 因為我之前譬如就好似 exactly 同你一樣，秋冬天嘅時候行到呢觀塘，其實夜晚有啲開到凌晨呢，你諗下，即係冇講個冬天咁凍，秋天涼涼地行出去，你可以買到酸菜魚食，半夜涼涼 點啊？ 食酸菜魚仲可以加個薯粉底喎、啊， 半夜涼點？ 好 fit 啊！跟住佢另外，因為佢嗰間嘢好雜不楞嘅，你講唔出佢係食即係韓國嘢啊、台灣嘢啊咩，佢乜都有嘅。你又可以食下啲冷麵、 啊。半夜兩點食煲仔飯啊都。 我 fit 啊！ 哦，其實都幾好噶。 窩蛋牛肉。 係啊，以前有嘅，以前有呢個嘅故事嘅，即係我哋嗰陣時做完師兄祠堂係真係會落旺角食宵夜啊，即係串燒又好，煲仔飯或者 街邊檔炒粉面嗰 度食個沙爹藕面，哦，正啊！天氣熱，其實主要係天氣熱，真係頂唔順， 即係行唔到咁遠啊嘛！即係而家觀塘都有食嗰啲車仔面嗰啲，咁我冇，咁我就主要去便利店。咁啊，出現你講個狀況就係佢啲嘢可以即係快啲即食到。咁我通常咧就之前揀咧好簡單嘅啫，嗰日嘅煩惱就係究竟揀咩杯面。今日想食台式嘅杯面咧，港式嘅杯面咧，定系日式咧？咁然後就會去埋嗰、那個雪櫃度揀蛋啦，因為佢有 蛋， 佢有嗰啲咩 日式醬油， 咁就要 花雕雞嘅 日式醬油咧，就要配日式拉麵嘅杯面啦。如果食台式嗰啲咩紅燒牛肉面咧，我就會揀花雕啦。即係你要咁樣配翻個味嘅， 有要求喎、 啊、 你， 有要求啊！話你聽，即係你嗰個味你要夾到。咁之前一段長時間都係咁樣嘅，咁仲要因為有兩間便利店，佢嗰啲面嘅款式又唔同喎。 係， 之但係最近開始 keep fit 啦，所以我落到去而家去便利店第一時間咧，我已經 skip 咗杯面嗰一個格啦。 係係係， 我就去揾蛋白質 protein。 哦， 咁啊蛋都仲可以嘅，跟住咧就開始睇佢嗰啲雞髀啦。 哦， 同埋而家多咗嗰啲即食雞胸肉咧。 哦，係係係係， 咁嗰啲又係你係好多好快嘅啫嘛，嗱聲就可以食到啦。咁嗰啲味道咧又係好過癮嘅啦，即係譬如雞髀，你又係嗰啲佢有幾隻味嘅，有啲又係嗰啲花雕雞髀啊，即係嗰啲噶啦， 椒鹽啊、黑椒啊、蜜汁啊，都係嗰啲經典套路啦。 係啦，咁就係去到便利店，而家就開始物色呢一啲嘢，同埋咧夜晚晚嗰度冷氣涼啊嘛，又唔想咁快走啦，就會攞住佢嗰個標籤喺後面咧，企喺度。啊，你突然一個人好有心機噶，平時買嘢冇噶，或者你去餐廳你唔理咁多噶啦嘛，而家攞住個標籤望下。哦，呢、這、一個雞髀啲 protein 啊，計一計先，依佢好似啲糖分唔係好高，就揀呢個啦咁。咁所以而家夜晚喺便利店咧，我就開始出現咗呢個狀況啦，即係揀啲嘢咧都向翻一啲健康啲，同埋會睇沙律啦。即係夜晚有時即係老實講，你冇得追求話咩新鮮啊， 係係係， 就難啲噶啦，叫做有啲菜落下肚，夜晚有廁所去咁嗰啲啦。 夜晚有廁所去。 咁所以咧就咁樣配搭啦，有呢、這個纖維，有蛋白質。咁而家我就主要去便利店咧，就物色呢一啲啊，即系多咗好多呢啲古灵精怪啲即食啊、即食鸡肉啊嗰啲咁啦。跟住同埋，其实之前如果未减嘅话咧，便利店咧佢有一啲送走嘅零食咧，其实都 fit 嘅， 系系系， 即系例如嗰啲咩鳕鱼丝咧，我系好中意食嘅。咁、哦、又唔系间间便利店都有嘅， 系系系。 咁啊，鳕鱼丝有好多分类噶咯，咁你要一条嗰只啊，一粒嗰只啊。定係點樣樣有一揀啦，跟住亦都有一啲好似唔知花生加啲魚乾嗰啲咁樣， 是是 以前就係會長期就係蒲嗰個位啦，揀嗰啲嚟送走咯。 哦，因為我都有，我覺得另外一個咧，尤其是真係夏天先睇多咗啊，就係、是、啲雪糕嘅款式，亦都比起我哋以前再多咗好多啊嘛。即係以前嗰啲雪糕可能都係嗰兩三個牌子，但而家開始入口可能其他啲地方， 日本、韓國啊， 係係嗰啲雪糕又多咗啦，同埋咧。佢真係好明顯地同超級市場，即係同啱啱我哋講嗰個冰凍嘢食或者嗰啲急凍嘢食係有少少分別嘅。佢雪糕都好大分別嘅， 嗯， 即係嗰啲雪糕咧，嗱，你喺超級市場買嗰啲咧，一係就家庭裝啦， 係， 一係就貴嘅靚牌子， 係。 喺呢個嘅超級市場咧，你先至可以揾翻一啲咧，你細個食開嗰啲，相對地。平民化啲嘅牌子， 即紅豆綠豆嗰啲啊， 係啦，類似嗰啲可能都仲有機會揾到，或者一啲可能好大個菠蘿嗰個咧， 哦哦哦， 嗰啲你真係要喺翻便利店咧先有機會揾到嘅，係啊，所以我覺得有時咧便利店啲嘢食咧，如果嗱當然啦，我又覺得即係不能即係餐餐喺嗰度解決嘅，始終咧你即係嗰啲即食面食得多又冇咩營養啦，你嗰啲叮嘅嘢食。佢價錢亦都真係唔係特別嘅平嘅，咁當然不能餐餐解決啦。但係呢啲咁嘅大熱天時， 即係勉強你行去遠啲嘅地方買嘢嗰個咧，我係呢兩三個月係去便利店都去得幾密嘅。再加上咧，我又自己一個觀察啦，我發現啊，如果你係中意飲啤酒嘅人咧，其實有時便利店個價錢咧，未必會貴過超級市場 嘅。佢推廣價嘅時候特別 係啦，係啊，因為佢都做得幾多推廣價嘅，即係佢嗰兩嗰幾間嘅便利店 啊， 係啦。而究竟咩款嘅牌子，亦都真係唔知道。但係我有時睇過，哦，真係平過呢個嘅 超級市場。 所以有時我可能成班 friend 上嚟開 party 或者剩嘅話，可能要買可能十零廿罐。我都會寧願喺便利店嗰度買啦。咁當然呢個唔係物嚟嘅，但係我覺得大家可能因為細個嘅時候成日灌輸咗一個概念， 便利店咪貴啲， 便利店咪貴啲嘅。但我好記得啊，小弟啊喺小學嘅時候做過一次嘅專題研習，嗰次嘅專題研習就要分別比較啊三樣嘢喺超級市場、便利店同士多嘅價錢 係比較咩呢？ 我記得我係揀咗，其實最難係揀比較啲咩啊？ 哦， 因為你揾到呢三樣嘢都要同時喺三個地方有，咁最尾好似係比較咗嗰個媽媽奶啊！ 哦， 係啊，即係圍住人哋嗰個係啊。好啦，跟住之後我發現我細個啊，其實最貴係士多。 士多最貴， 士多最貴喎、 啊，超級市場。 因為咧，其實而家可能佢因為連鎖式經營咧，其實好多時嗰啲超級市場同埋便利店咧，佢做嗰特價咧，會做得平過士多嘅。咁、 哦、 所以士多嘅，當然你即係你呢個喺呢個嘅資本主義社會下，你令到好多嘅小商户啊，即係嗰啲士多都買少見少啦。係啊，咁佢以前有段時間得翻一啲，可能就係靠賣一啲連便利店同埋超級市場都唔會買嘅嘢，先至生存到。咁但係如果你話比較呢啲哦，大家都有嘅貨咧，其實好多時士多可能係仲貴少少嘅， 因為入啲量可能你冇超級市場咁多咧，個成本計翻啊嘛。 係啊， 但你講呢、那個雪糕嗰樣嘢咧，我最近因為跟啲朋友，即係我平時啊，老實講好少食雪糕啦，同埋我對於雪糕嘅概念咧，即係細個流傳落嚟嘅啫，一係咧就一杯。嗰啲即係軟雪糕，即係淋嗰只啦。一係咧就雪條噶啦，即係紅豆、綠豆啊、果汁嗰啲咁。跟住前排去，我諗住啲 friend 話食咁食啦，我諗住買翻啲傳統嗰啲啦，都好似即係都未必係間間便利店你都揾得到傳統。佢而家 係 可能你佔八成到啦，都係一啲入口。而嗰啲雪糕咧已經係好千奇百趣嗰啲咧，佢唔知面嗰度有一隻好似有個鯛魚咁樣嘅工力咁樣包住啦，跟、 哦、 住有一啲咧就 咁、 是、 佢入多咗好多嗰啲即係外國牌子啊，外國款嘅嘢嚟嘅。咁但係其實咁當然即係我覺得便利店係方便嘅，喺呢啲咁嘅時候，尤其是可能你唔好話天氣熱啦，我呢排多咗另一樣嘢係翻工攰咧，你放工你都唔會想行多十分鐘或者行多五分鐘去食嗰個宵夜，有時真係求其求飽肚。 你冇咗嗰种坚持嘅天气热， 冇咗对生活嘅热情啊！ 系啊，以前热即系如果冇咁热嘅时候，我唔得，真系要去。 但我 发 现另外一样嘢，我发现另外一样嘢，可能更大嘅关系系，因为我对啤酒嘅追求多咗，喺快餐店买唔到，所以唯有都系转移去便利店，而你又费事行几间，所以就决定啊，都系便利店解决啦。 博一博今晚有冇推广价咁样？ 会计较装 my dog is getting old 害怕三餐不计价装有一转脑人皮面下都出个笑的 pose wearing green only one 我脸下也未够标准我无法令你回我短信随便挑一个都比我好谁高身高直周身发布 You only got your eyes on them No money, no honey, no honey cause no money wanna make you happy I thought you like my personality But they say that funny It ain't worth any money Can't afford all of the fees But I would draw a like giant Titanic Only else you think we'll see I don't know where we are going After that the world is my goal Therefore tie tie some more you hold low low I'm not a fool 但为何有影响？ Perhaps 是我无法为你每天潜在，随便挑一个都比我好，谁高深高直就心发波。You only got your eyes on them. No money, no honey, no honey, cause no money. Hey baby, I ain't funny, I just wanna make you happy. I thought you like my personality, but they say that funny, you ain't worth it.自己苦笑，默默地感问，为名为恋，人为何穷光蛋的爱，却是笑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两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学童人口持续下降，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早前表示，会透过重置、合并、停办，稳定教学发展。立法会议员、教联会副主席邓飞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指出，学校合并难度不在于行政安排，而是被合并的学校所属学生是否愿意到新学校就读。政府亦都需要施以额外手段，例如知会小学在派位的时候无需再揀个别学校。圣公会天水围灵爱小学校长孔伟成说，中学派位有既定机制，是否揀选个别学校视乎家长意愿，难以由政府操控。他又认为官校一向有收生不足时合并的做法，合并对于较大型的办学团体亦都会相对容易处理。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说，政府重视青年发展，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在7月1日发表重要讲话中提到，要特别关心关爱青年人，青年兴则香港兴，青年发展则香港发展，青年有未来则香港有未来。他说，青年人可以透过阅读吸取各方面知识，好好装备，为未来发展做好准备。杨润雄在一个公开活动致辞的时候说，政府透过公共图书馆在社区积极推广阅读风气，被青年从小开始养成阅读习惯。今年是香港公共图书馆设立踏入第60周年，特别推出推广活动，被家长和子女一起参与。大湾区航空今日在香港机场首航，目的地是泰国曼谷。公司市场营销及客户体验主管黎婉仪说，基于商业原因不便透露订位人数，又说本港目前仍然有入境检疫措施，相信市民如非必要都会等一等再考虑出行。他希望政府在条件许可下缩短或者取消隔离措施，相信对航空业和旅游界复苏会是关键一步。黎婉仪认为，港人喜爱外游，加上大湾区有8000多万人口，相信会是很大的商机。首航客机机长梁先生说，自己已经有30年的机师经验，认为新公司发展多，晋升前景会比其他大型航空公司更多。在泰国针对总理巴育和10个国员的不信任动议，经过4日辩论之后投票，由于不信任票未过总票数一半，巴育和内阁成员顺利过关。投票结果显示，一共有471个国会议员投票，当中243人对巴育内阁投下信任票，208人投不信任票，20人弃权。巴育本人获得256张信任票，有206人对他投下不信任票，9人弃权。分析形容今次表决是巴育在出年大选前通过的最后一次重大考验。天气方面，预测下昼阳光充沛和酷热，今晚天朗气清，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7月余下时间持续酷热晴朗，下星期初的气温普遍可达35度或以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4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封路，在干诺道中天桥因为道路工程，直至到星期一的早上六点，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无限极广场的快线以及是近诚信大厦的中快线仍然是会封闭。而家大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爱丁堡广场同埋中环湾仔绕道近四季酒店。咁就喺干诺道中天桥有道路工程，而家去西环方向近住无限极广场的快线以及是诚信大厦中快线仍然封闭，龙尾分别去到爱丁堡广场同埋中环湾仔绕道近四季酒店。提提大家啦，喺石澳泳滩有特别交通安排，直至到下午嘅七点，石澳泳滩公众停车场内嘅16个泊车位会暂停使用。新北路线9号同埋 X 9嘅石澳总站会临时迁移至到石澳泳滩公众停车场内，近住泳滩大楼嘅位置。在屯門赤角隧道因為緊急維修，離家去屯門方向的管道慢線仍然是封閉。其他隧道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的龍尾在中環廣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的龍尾就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漆咸道北過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佛光街橋底。另外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龍尾電話機樓，九龍入口的龍尾近翠屏南村。路面情況在港島北角沙華道近書局街一段的交通繁忙，龍尾去到近屈臣道。九龍方面，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龍尾果欄，在尖沙咀的九龍公園徑去油麻地方向，跟住北京道一帶非常擠塞，而家車龍分別排到梳士巴利道近永安廣場同埋尼敦道近佐敦道。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的车龙就排到窝打路道。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至96.9 以下是一则有关消费券计划的消息。 消费券计划的登记人如果收到短信通知不符合资格准则，可提出申述。申述表格可以在消费券网站下载，或者致电热线185000索取。 填妥申述表格之后，连同相关证明文件，例如工作和住址证明等，透过电邮、传真或邮寄交回秘书处，亦都可以亲身或者请亲友交回消费券计划临时服务中心。 全港共有8个消费券计划临时服务中心，分别位于上环、北角、长沙环、旺角、观塘、沙田、荃湾同埋屯门。 有关详情可以打热线185000或者参阅消费券计划网站 www.consumptionvoucher.gov.hk。 VNA, it's in the game。 优惠首家大气店铺约会上线啦！美女嘉宾真人回应，陪你聊聊天哦。 欢迎进入 Battle Mortal Learn， 简称 BNA。在这个游戏，我哋会为你准备好一位美女嘉宾，同你进行虚拟约会。你必须展示你的男士魅力，安排最好的约会，增加好感值。只要达到一定的分数，就可以得到同女嘉宾心跳加速的兴奋经历。准备好的话，就按开始啦。 崔碧嘉，英文名 Anita， 除了外貌身形出色之外，影视方面都不惹少的。她曾经踏足康城电影节的红地毯，亦都去过荷里活拍电影。今年佢更加踏足乐坛，出佢第一首歌《Get It Right》，歌影视三面发展。咁究竟要取悦事业心咁重嘅崔碧嘉，难度高唔高呢？ 今个星期啊，我哋 BNA 嘅嘉宾咧就我哋新朋友啦，崔碧嘉 Anita， 真系好想约佢一次上嚟做访问。 系 系， 我都好想。 不过可惜， 緣分味道。 以前阿 O 已經誠意推介嘅， 哦係啊， 即係嗰時因為電影節目啊嘛， 係啊， 吹邊間 啊，係啊， 做唔到訪問喎，早咁冇啊，阿 O 都 約唔到時間， 阿 O 都係吹嘅， 系啦， 阿O 系另外一个吹， 佢成日得个吹字。 阿O 系吹逼噶，吹大啲咁，吹逼噶。 唔知吹逼噶以前个英文咩？ 逼噶系， 逼噶，诶咁样。嗱，咁今日咧，我哋同阿吹逼噶呢一个可以约会啦。咁我哋个情景设定咧，都近翻佢嗰首新嘅歌嘅。 系， 咁就会讲下就系会同阿吹逼噶饰演你嘅女朋友，同班姊妹之间嘅聚会。你 系姊妹，我最中意啊！ 你有经验啊？ 有经验，有经验。 你中意佢啲姊妹系嘛？好啦，咁啊，睇下你能唔能够喺佢身上攞分啊！ 如果话中意你呢啲姊妹，你会唔会惊啲？即刻打俾阿波妹。喂，走啊！喺走啊！ 哎呀，我中意你啊，小心啲啊，上山走啊咁啊，你啊开始啊。 你同崔碧嘉拍咗拖冇耐，仲系热恋期当中啊。你哋两个每一日都好 sweet， 糖黐豆咁款。而正当你谂住一切都进展得好顺利嘅时候，第一个考验出现啦。正所谓上得山多啊，终遇苦。你终于要见崔碧嘉班姊妹啦！本来谂住有时间准备下啦，点知崔碧嘉就乘胜追击，即刻就问你 ：B B 啊，你觉得同我班姊妹应该去玩啲咩好呢？老实讲啊，佢班姊妹中意啲咩，你鬼知咩？所以你心水好清啦，考验已经开始咗啦。咁究竟女朋友同姊妹都携眷嘅聚会，有男有女咁多人？你会提议啲咩活动呢 ？A 露营，而且露营必须走，有走就有朋友嘅咧。B 船 P， 夏天为大地带嚟美腿啊，梗系要去船 P 嗰度睇真啲啦。C BBQ， 有嘢食有嘢玩，唔使过夜又唔使出海，够方便啊嘛。第一条啦，真系即系俾你发版啊！同女朋友同埋啲姊妹聚会， 咁毫无疑问啊， 系 一定系船 P 啊！其实你问我， 哦，你会拣船 P， 我会拣船 P， 原因系咩咧？ 原因系承接翻我哋头半个钟嘅节目，因为真系好热，我冇理由去 BBQ 啊嘛， 都系嘅，即系呢个 你而家问我，你而家问我嗱，我问崔碧嘉呢个访问都系早呢一两个礼拜做嘅啫， 都系呢啲天气嘅， 系咯，即系如果你话十二月同佢做访问，哦，咁 BBQ 露营都好似 OK 喎， 系。 你六月七月同我做呢个访问，BBQ K I L L Q 啊 ，BBQ， 但系又谂一样嘢，即系船 P 嗰 样，唔系第一下系觉得船 P 啫，讲埋先。 我哋好 firm 冲咗两啊嘛， 第一下拣船 P， 因为只天气太热， 系， 但我觉得冇理由啊，第一下咧。即系个尴尬位系有男有女，即系咁你第一次冇理由就已经话哦，不如成班去咁佢唔知佢啲女孩子 friend 即系啲姊妹会唔会肯去噶嘛？即系有啲女孩子唔中意去船 P， 因为唔中意着泳衣，系啦，咁调翻转小弟啊，听下 你都唔中意着泳衣， 唔系啊，我都未 ready， 系咪先？我都未 ready， 俾你 ready 得嚟啊？三年之后啦， 去咩船 P 啊？系咪先？我都未 ready， 俾几年时间我，所以啊。浮下浮下，即系攞嗰个中间平衡。 系船 P 就浮咗啦。 船 P 浮咗嘅，我觉得第一次系有啲、哦、有啲有啲即 系 有啲进取。 进取哦，系 系啦。BBQ 真系太热啦，即系我而家听到呢个答案，我系浮咗嘅，所以我拣 A 露营。 露营再加上露营必须走。 啱你啊嘛。 唔系有啲咩事可以走？ 走 先啊， 真 系系咁先啊。 所以系 A 露营啊，听下崔碧嘉觉得边一样啱数咯。 我就觉得船 P 啦，因为咧我自己中意阳光与海滩，咁同埋船 P 热闹啲啦，跟住咧又可以食嘢啦，大家又可以倾偈。唔拣露营同埋 BBQ 嘅原因咧，因为露营咁点通常都会过夜噶嘛，咁有时大家都有男有女嘅朋友喺度，咁可能有啲姊妹又觉得未必会想同自己围眷嗰个去过夜噶嘛，咁、 哦、 所以我又觉得好似唔系咁方便。 啦。咁另外咧 ，BBQ 咧就係因為我自己本人咧好容易腸胃炎嘅，我通常打邊爐同 BBQ 咧都有機會會肚餓嘅，唔知點解。咁所以我就都冇揀到 BBQ 啦。我覺得船 P 咧就可以嗌啲道會啦，咁啊大家又開心啦。以往其實一年都會夏天的時候咯，會去三四次到咯。其實我又不算話好多嘅去船 P 嘅話，因為我又不玩 wakeboard， 我亦都不玩嗰啲香蕉船啊、水上活動嘅。我係 just enjoy 喺嗰、那個甲板上面曬下太陽咁樣。咁但係因為呢幾年都 covid 啦，咁啊少咗好多 friends gathering， 咁啊就冇乜去做船 P 啦。 我一世人都去不到三四次船， 佢一年三四次到咯。 如果男朋友應該要注意啲咩咧？同我去船 P， 我覺得冇所謂嘅，其實。即係最緊要拍拖，大家係舒服啊嘛！我覺得如果佢想中意去玩 wakeboard， 即係雖然我唔玩啫，咁佢自己注意翻佢自己安全得，即係就唔使注意我呢一邊嘅安全咯。 哎呀，答錯咗咯，下次努力啦。為咗呢一日嘅船 P， 你做足準備。日日都去 gym room 嗰度操爆啲胸肌啊、二头肌啊、三头肌啊、腹肌啊，唔好谂多，纯粹费事到时失礼女朋友啫。啊，点知天气又不似预期、啊，到咗原定船 P 嗰一日，出边落大雨 ，boom， 完全系嘥晒你一番嘅功夫，连船家都话唔出海啦。所以呢一个活动被迫取消，而崔碧嘉为免大家咁扫兴。就在 group 那里提议，不如转来你们家玩吧。你没听错，是你们。没错，你和崔碧嘉是一起住的了。是不是想起都觉得幸福呢、啊、可以日日都煮下饭仔啊，几开心。不过今天有客人来到，就没平时那么悠闲啊。只是穿些什么你都要想清楚啊。那究竟崔碧嘉整班姊妹上来家，你觉得穿些什么见他们才对呢？ A居家碌，纯色短衫短裤，做人最紧要 real。B 休闲碌，短 T 加牛仔裤，有时太 real 都唔代表好嘅，执一执好啲。C 出街碌，恤衫长裤 gel 埋头就啱啦，隆重其事。 出街着咧，有时都易谂啊，嚟你屋企啊！ 是啊，我之前一起住的时候都有类似的问题。 嗯， 你的 friend 上来说等一阵多着翻条裤先。 平日屋企唔系咁样噶嘛， 平日屋企真系着孖烟通啫嘛，系咪先？有时上身都唔着啦，咁嘅天气系咪先？ 啊， 就好似我上个礼拜都话我喺房入边熄冷气，我连衫都唔着啦， 就吓亲啦。 系啦，咁啊嗰次佢真系而家系有要需要呢个默契嘅，即系题外话，即系需要一个默契。如果你要带人上嚟嘅时候，麻烦你通知你嘅另一半一声。 系啊，特别女仔你可能都个样，你使唔使化少少咧？ 系啦，又或者你系男仔，或者你系女仔，你要通知男朋友，喂，我有 friend 上嚟，麻烦你着翻好条裤咁样。 系啊， 真系要噶，有时 开门吓亲， 有时真系好尴尬，真系又未到嗱。咁当然有嗰下你开门俾佢，你都话，诶、哎，打一阵，打一阵。咁大家都咁都系一两分钟内嘅事啫，你又唔系要换套鲨鱼泳衣，咁但系都冇咁嘅必要啊。同埋有时最麻烦系咩啊？即系好似我呢啲咁样，长期都系着孖烟通喺屋企嘅， 深山住 三时间要搵翻条居家嘅短裤， 死啦！B B 有冇见过我条裤啊？ 我嗰次真系搵唔到， 好耐我冇喺屋企着居家裤啦，搵唔到。 咁点啊？咁但系你出街裤，因为我系嗰啲出街裤唔会喺屋企着嘅人， 系啦， 我嗰出咗街嘛条裤，我条波裤咧，跟住喺度搵，咁所以即系呢个即系喺屋企着啲咩系要小心 嘅，首先系真系。 佢啱啱有提过，即系如果去呢个一齐出船 P， 佢 expect 佢嘅男朋友系会自己照顾自己 ，feel free， 系 enjoy yourself， 舒服， 系啦，所以我会拣 A 系啊，你舒服就得噶啦，即系咁自己屋企嚟噶嘛，同埋佢感觉上系嗰啲咩咧，君子坦荡荡嘅人，系啊，即系你屋企，除非你话哦，原来你屋企系会着洛丽塔嘅，咁可能有啲尴尬， 系， 系啦， 吓亲啲朋友。 系啦，咁但系原来你屋企都系着 T 恤短裤嘅，咁咪 T 恤短裤咯。着背心喺屋企，咁喺屋企真系着背心噶嘛？我啲 friend 上嚟，我都系着背心啫嘛。 所以拣 A 即最居家嘅，即系短衫短裤嗰只啦。睇下佢咪咁谂啦。 如果嚟我哋屋企嘅话咧，我就会想我男朋友喺屋企咧，就用 B 休闲嘅 look 啦，着短袖 T 恤同埋牛仔裤去见我嘅朋友啦。因為我覺得如果穿得太過屋企嘅睡衣嘅話咧，又好似唔係好尊重咁樣，即係都想 welcome 佢哋嚟屋企啦。 不尊重 啊！如果穿到咧 overdress 嘅話咧，又好似太過隆重，咁我覺得休閒衫咧喺屋企大家食下嘢啊，睇下電視咧就最適合噶啦。 我穿翻條褲，其實都好尊重。 一般嚟講咧，我對另一半嘅衣着同埋造型嘅喜好咧，其實都係比較偏向 casual 同埋舒服為主。即係如果假設又要打呔啊、著特色褲啊，咁我又覺得好似即係除非個場合好需要啦。如果唔係一般咧，其實平時我覺得 T-shirt 咧係棉質料咧已經好舒服，睇出嚟舒服啦。同埋有時你知男女朋友之間都可能會有少少親密嘅接觸嘅時候咧，咁都會見掂到佢件衫噶嘛。咁我覺得 cotton 都係好舒服嘅，咁牛仔褲波鞋咁樣咯。衣著之外咧，我偏向中意一啲高大男仔。咁當然講感覺啦，即係如果咧係如果佢咁啱唔係屬於好高大，但都好喜歡嘅話咧，咁都 OK 嘅。咁但係因為我哋而家咧就討論緊係一個外形上啦，咁外形上比較preferable 是高大啲啦，同埋尤其是係中意運動類型嘅男士啦，因為我都比較好動，中意出去做運動多啲嘅。咁如果佢可以比較動態啲就好啲啦。 哎哟，答錯咗咯，下次努力啦。由于计划有变，今日嘅活动去咗你同崔碧家屋企，所以大家都即刻瞓晏啲啦。你知啦，平时星期六出海嘅话，话就话十点上船啫，但你要预埋塞车嗰啲时间，晨早就出门口，好似翻工咁攰啊。所以嗰一日去到下昼两三点左右，崔碧家嗰啲姊妹同埋另一半先陆续出现，崔碧家就同你介绍佢啲朋友啦。嗱 ，B B 啊，呢、這个咧就叫 Macy 同佢男朋友 Jordan， 嗰个咧就叫 Jessica 同佢男朋友 Alexander， 晏啲咧就仲有 Melvia 咧 Gloria 同 California 一齐嚟噶。哇，你完全认唔到啲人啊，所以你最后都系讲 Hi 你好啊。老实讲啊，你同佢啲姊妹都唔熟，更何况同佢啲男朋友咧？咁啊，间屋突然又多咗咁多陌生人喺度啦。你作为崔碧家嘅男朋友，你觉得今日你应该点样自处系最好嘅呢 ？A， 当佢哋系自己 friend 咁样招呼，唔好嘥时间啦。你是崔碧家姊妹，即系我嘅姊妹，嚟饮。B， 全程跟住崔碧家就得啦。正所谓多做多错，少做啊少错。翻咗咁多年工，你明噶啦。C， 做自己嘢有需要先蒲头。嗱，今日大家玩得开心啲啊，冇咩我出翻去做嘢先啦。 首先我要纠正一样嘢， 咩啊？ 因为咧，你啱啱提过，即系同姊妹唔熟， 嗯， 更何况佢啲兄，即系更何况即系佢哋嘅另一半，即系啲男朋友，此言差异啊！ 点解？ 因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一开门就好似一见如故咁，系嘛？I know that feel 啊， 真系有试过。 今日大家都系嚟陪另一半系嘛？ 饮杯饮杯， 大家明 点啊？翻工呢排 系啊， 真系有试过类似咁嘅经历。所以其实男人同男人之间咧，系有一种惺惺相惜，同你继续倾。你明唔明白？ 我明， 因为大家有同理心，因为我同你一样。 今日大家嚟到嘅目的都 系 一样， 系啦， 就氹一掂另一半， 就系同你继续倾啦。咁、啊、但系啱啱嗰三个咧，你问我啦，即系我头石问路咗两条啊， 都投歪晒啦。 唔系咁 A 系话当佢啲 姊妹是自己 friend 啦，系啦。咁啊 B 就是 即系陪住自己另一半，系 啦。同埋 C 是 做自己， 我觉得 C 是最冇礼貌嘅。 嗯， 就算啲话题几闷都好，佢明明讲紧，例如可能佢哋嗰班喺中学认识，讲翻佢哋中学嗰啲啊，系啊，阿边个啊呢排原来都生咗仔啊，哎呀，系啊，我嗰次见到，哎呀，佢老公甩头发添啊，咁样，即系一定有呢啲话题啦，系咪先？ 你都要参与， 你都要点头。 即系点头好啦，唔好做多咗， 唔使讲嘢， 千祈唔好做多。 好啦，所以究竟 A 定 B 咧？ 咁究竟个热情度有几多 啦？系啦，咁但系咧，我又觉得即系你跟出跟入咧，喺崔碧嘉眼中，可能唔系一件咁舒服嘅事嚟噶。即系你咪同佢哋玩咯，做咩要跟住我？就好似啱啱 A 嗰条咁样，佢话哦船 P， 你咪自己玩自己嘅嘢咯。你有自己玩，我都会好安全噶嘛，系咪先？更何况嗰个自己屋企添。咁所以我会觉得系 A 系最合理嘅， 当自己 friend 就得啦。 当自己 friend 系啦，即系同埋有啲咧，你成日都话呢个系题外话啦。即系你只要可以将佢嘅姊妹变成你嘅姊妹咧。你其实赢咗一半嘅，系啦，将佢嘅阿爸妈变成你嘅阿爸阿妈咧， 系 你更加可以赢埋另外嗰半， 将佢嘅身家变成你嘅身家，哎呀，赢晒， 赢晒， 好 A 啊，今次， 哇！如果我啲姊妹同埋佢哋嘅另一半嚟到我哋屋企，咁我梗系想我男朋友可以好似当佢哋系自己朋友啊。好輕鬆好 chill 咁樣去一齊招呼啦，其實又唔好話講係招呼啦，即係係同佢哋傾下偈啊。咁同埋好多時佢都係作為主人家之一啊嘛。咁朋友上到嚟，佢哋都未必會知道我哋屋企啲嘢擺喺邊啊。咁佢都要可能斟下啲水俾人哋啊咁樣咯。咁我就會 prefer A 多啲嘅。會比較 prefer 我男朋友係比較冷靜啲啦，可以可以 take care 下人啦，因為始終都唔係細路仔啦嘛，細路仔嗰陣時候就可能好活躍啊，過分熱情啊，咁我覺得我希望我男朋友可以成熟少少咁樣咯。如果我男朋友同我啲姊妹好啱傾咧，我係唔會呷醋嘅，因為首先我對姊妹都已經好有信心啦，咁同埋做得我男朋友我都對佢好有信心嘅，咁就最好佢哋梗係啱傾啲啦。咁有啲咩底線，我諗都冇乜底線，因為呢條底線係佢哋自己 set 俾自己嘅，我唔需要有底線，因為 as 我講我對佢哋好有信心，所以睇下佢哋自己條線放喺邊咯。 恭喜你，你攞到一分啊！ 出这氛围。 方面，受副熱帶高壓脊之配，華南的天色良好。在正午時分，本港各區的氣温普遍上升至33度或以上，新界部分地區的氣温更加上升至35度左右。預測下午陽光充沛和酷熱，今晚天朗氣清，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7月餘下時間持續酷熱晴朗，下星期初的氣温普遍可達35度或以上。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在氣溫35度，相對濕度 62%。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領首先講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在華潤大廈，西行過海龍尾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車龍排到馬會大樓，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龍尾在電話機樓，反方向藍田入口就比較車多，車龍排到觀塘繞道近麗港城。路面情況在港島區，江諾道中天橋有道路工程，去西環方向近無限極廣場的快線，以及是近住誠信大廈的中快線仍然是需要封閉，龍尾分別排到香港大會堂和中環灣仔繞道近四季酒店。另外，北角渣華道去柴灣方向近北角會議期一段亦都是車多擠塞，車龍排到城市花園。路面情況在九龍區，彌敦道去尖沙咀近梳士巴利道一段亦都是車多繁忙，龍尾排到去柯士甸道近住加諾薩聖瑪利書院。另外，西行道南去何文田近柯士甸道一段亦都是車多，車龍排到寶蘭巷。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車龍排到模糊街，而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龍貨倉一段亦都是慢車，車龍就排到去麗業街。最後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龍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觀塘。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強制檢測公告， 初步陽性檢測個案或陽性檢測個案曾到訪的地點包括沙田水泉澳村山泉樓、東涌迎東村迎月樓、葵涌葵芳村葵泰樓、藍田康華苑仲康閣、將軍澳日出康城嶺峰六座左翼及右翼、屯門欣田村月田樓、葵涌村合葵樓、觀塘安達村進達樓、鴨脷洲利東村東昌樓同埋將軍澳廣明苑廣昌閣。詳情可以查閱衛生防護中心網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两蚊搭车优惠，正确使用攻略。攻略一：搭巴士去近嘅地方，拣搭短途车，唔搭长途车。攻略二：搭嘅巴士路线如果有双向分段收费，落车后记得再拍卡。攻略三：搭嘅小巴路线如果有双向分段收费，上车时要同司机讲喺边度落车，等佢校啱车费先拍卡。善用短途车同分段收费，举手之劳，人人做得到。 B N A It's in the game。 傅园慧首家大气店铺约会上线啦！美女嘉宾真人回应，陪你聊聊天哦。 欢迎进入 Bad Bad Motor Learn， 简称 BMA。在这个游戏，我们会为你准备好一位美女嘉宾，和你进行虚拟约会。你必须展示你的男士魅力，安排最好的约会，增加好感值。只要达到一定的分数，就可以得到同女嘉宾心跳加速的兴奋经历。准备好的话，就按开始啦。 崔碧嘉，英文名 Anita， 除了外貌身形出色之外，影视方面都不惹少的。她曾经踏足康城电影节的红地毯，亦都去过荷里活拍电影。今年她更加踏足乐坛，出她第一首歌 Get It Right， 歌影视三面发展。那究竟要取悦事业心这么重的崔碧嘉，难度高不高呢？ DNA 继续有崔碧嘉，英文名 Anita， 阿 O 又碧嘉， 系啦，佢就叫碧嘉啦，越吹越大啦咁。咁啊，今日我哋呢一个嘅情景啦，就系即系见啊崔碧嘉嘅姊妹， 系因为首歌都同啲姊妹有关啊， 系即系同闺蜜讲嘢啊，即系倾心事咁样样啦。咁啊，啱啱 你有冇成功过同啲姊妹相处？ 冇啊，我冇需要啊，过去都系、即系冇需要同啲姊妹相处嘅机会。 系 OK， 所以避咗好多啊。系啦，咁啊，啱啱上半个钟头，三分一啊， 嗯，都 OK 嘅，开始捉到佢条路， 系嘛， 系啊。 作为一个称职嘅男朋友，梗系要好好招呼崔碧嘉嘅姊妹啦，同埋你永远都会谨记《男友求生手册101》嘅第一式：得民心者得天下。如果你能够喺今日得到女朋友身边啲姊妹嘅肯定咧，你将来条路都易行啲嘅。起码有啲咩事，啲姊妹都唔会第一下就刺你死先啦。只要有一个Jessica、Melfi 啊，定 Julia 定咩 Argentina 嗰啲咧，肯帮你讲好说话嘅话，其实真系差好远噶啦。既然系咁，你觉得作为男朋友喺呢一次女朋友嘅姊妹聚会当中，最紧要展现边方面嘅能力呢 ？A 社交能力，氹得佢哋开开心心，留个好印象啊嘛。B 厨艺，唔使讲咁多啊。落手煮嘢食，喂饱佢哋啦。C 财力，呢个世界钱系最诚实嘅。 展现三方面嘅能力：社交、厨艺、财力。 我会抛咗 C 先， 财力抛咗系 啦，因为其实好难展现嘅，即系你嗱，即系咁理解啦。你要展现到个财力而又得到人哋欢心呢，其实是一件好难嘅事嚟 嘅。 因为你好容易跌入咗炫富呢个位 置。 係咪先，即係好喂哇哇好聚首啊隻标。即係咁你点展现财力啫，即係得外卖我俾钱，咁有几多财力啫。好啦，咁即係一係 A 一係 B 啦。啱啱啊崔碧嘉有提过啊，佢嘅肠胃係相对地敏感嘅。所以佢话啊，船 P 好啊，船 P 叫到会， 叫到会。所以我觉得佢唔 expect 咧系煮嘢食嘅。 哦，我以为你话反而煮嘢食安全啲添。 唔系，我觉得佢系 expect 买翻嚟嘅嘢食系稳阵， 稳阵个例子。 系啦，同埋咧，你需知道啊，即系假设呢啲咁嘅大嘅即系叫做 gathering 啦，即系你可能约得人上嚟玩嘅 party， 可能 十个八个啦， 十个八个啊，你煮十个八个嘅嘢咧。唔系咁易噶，你真系翻去以前阿妈过农历年年初一嗰种咧， 又要 咩煎条鱼、蒸条鱼啊，又要喺厨房边起轮啊，又剩啊，你最多系焗下啲鸡粒啊，我都做到嘅嘢嚟嘅。啱啱同埋佢提过 ，expect 你一齐玩噶嘛，佢唔 expect 你病埋入厨房，咁所以一定系 A， 我觉得 社交能力啊， 系啊，即系你氹得人哋大家开开心心，同埋佢系一个活泼开朗型，佢都 expect 佢嘅另一半系活泼开朗型咯， 好似好合理啊。 好，唔系，冇暗示，冇暗示， 你呢个好似好合理， 冇暗示，冇暗示，睇下阿崔碧卡点样拣啦。 我覺得如果在家招呼朋友呢，男朋友最重要呢是要有社交能力，是 A， 因為呢就算你煮得一手好菜呢，咁其實如果你缺乏咗社交嘅話咧，都會影響到。即使下一次唔喺屋企，如果假設我哋下一次去餐廳，其實佢都唔需要煮噶啦。但係咁，如果佢 social 能力有問題咧，咁就會影響比較深遠咯。所以我就會揀 A， 社交能力。 哦，有 point 有 point 啊，文西咪呢啲咯。 我覺得男朋友咧喺社交之中咧，識得搞氣氛咧係最重要嘅，係啦，因為都係社交能力問題啦，同埋大家做朋友嘅咁。出嚟其實都是想係輕鬆一下，唔係話好似工作咁樣咁 tense 噶嘛，咁所以我覺得識得搞氣氛咧就係最好噶啦。之前我自己自身嘅經驗咧，都喺一啲聚會入邊遇過一啲男士，其實係社交上唔係話太叻嘅。佢哋主要衰啲咩咧？係其實係比較怕醜啦、內斂啦，同埋同人講嘢嘅時候咧冇眼神接觸，這個我發覺係最多嘅。因為一個對自己冇自信嘅男士，佢可能有機會係話。不是對他自己所有的事沒有自信，他只是今次出來可能見到很多女仔啊，他對自己個人沒有自信，好像或者有其他男士在這裡， 他不敢突圍而出啦，就這樣，那他的眼神就會閃縮的啦，我發覺他們，還有他們的肢體語言也會比較顯得很緊張，那所以呢跟人說話如果沒有眼神接觸，我就覺得對方那位女仔可能呢就會有些誤會，會以為他沒有禮貌咯。咁呢個係我覺得男士最緊要注意嘅，就係眼神同人講說話嘅時候，就算嗰個係陌生人，自己好驚咧，都要同佢有眼神接觸啦。咁同埋都可以俾多少少笑容，俾人覺得你係 nice 嘅 friendly 嘅平易近人嘅。 恭喜你，你攞到一分啊！收花今日嘅进度都几良好啊！你同崔碧嘉嘅姊妹打成一片，有倾有讲添。隔篱啲人睇落去，仲以为你哋啊识咗好耐添。冇嘅，其实你都系一个交际能手，只系睇下几时出招咁解啫。夜晚食完饭唞咗一阵之后，你都谂住时间差唔多，应该有人准备走啦。点知下半场原来先正式开始啊！有人提议玩走 game 之后，个个都和意话好啊好啊好啊！好似前世未玩过咁啊，不过唔使惊，反正你今日状态好似几 fit， 应该应付到嘅。嗱，当你呢头倒完杯酒，竟然就有人行埋嚟哼杯，佢知唔知规矩系哼咗杯要饮晒噶？你恶高头望真啲，佢应该知规矩，因为佢其中一个姊妹嘅男朋友啊。睇嚟你今日嘅策略系成功应付到女朋友嗰班女性朋友，但系你忘记咗女朋友嘅女性朋友嘅男朋友。唉，真系失败！佢呢个强而有力嘅亨杯，加上亲切嘅笑容，摆明唔妥你，埋嚟挑机啦！喺呢一个 moment， 你唔只代表住你自己啊，你仲代表住你女朋友崔碧嘉噶。你会点样应付眼前呢一个女朋友嘅女性朋友嘅男朋友呢 a 出全力赢对手，一下 K.O. 佢，唔使有手尾跟啊嘛。B 让对方赢，等佢顺翻条气啦。C 备战啊！年轻人切忌心浮气躁，有啲嘢扮死狗过咗骨就算啦。 我好想知道你会点拣呢？ 嗱，年轻人，这个游戏咧，我系讲紧成个访问啊，即系呢个游戏咧个目的啊。是要令到崔碧嘉加你分， 是 不是要赢个男仔？即如果好像我平时夜晚出去嗰啲同啲即 friend 饮酒嗰啲咧，都间唔中遇过一啲隔离台嘅人咧，就走嚟，喂，你今晚好似冇咩点饮喎， 咁快走啊？ 系啦，嗰啲咁啊，通常小弟啊 就会认真应战， 系认真应战嘅。咁、都后来有一个叫做暂时未遇到对手啦，托赖喺嗰间餐厅入边， 系啦，咁啊，诶，十秒系可以饮到一杯生啤嘅， 黐线， 系啦，所以啊，如果系摆著系平时嘅我 ，A 咗啦， 咩 A 咗啊？系 A 啊，系一个人赢你四次啊，同我斗快，咁当然。即酒唔系咁饮嘅，同埋啱啱都话过，今次嘅游戏啊，你唔系要赢个男人啊嘛。咁我首先抽咗 C 嘅，其实 即唔备战啦， 即系啦，避开我觉得系，即你，我觉得先唔好 assume 人哋系即想挑机或者嗰个心态唔好先啦。你避开咧，好似好冇礼貌啊。即咁人哋一场即过门都系客，咁同你饮杯，饮杯，咁究竟系 A 定 B 咧？我觉得呢个系好难去选择嘅，因为 B 咧。你要令到个难处喺边咧，就系佢知道你专登让俾啲 friend 啊！我有试过呢啲嘅，即系我去最尾咪都系大家打和啦咁样，有试过嘅，即系嗰例如嗰日有人嚟同我挑战咁样，咁我系觉得唉唔好搞啲咁嘅嘢，咁我咪饮到差唔多嘅时候，即系身边嘅人明显见到你系好似人哋保特跑到最尾嗰十米 收步 系啦，疾步咁样，好明显嘅，咁咪大量咁咪大家开心，你仲要识打完场，系你要唉啱啱好我都逐一逐亲添，咁样你要识得打完场，所以我会拣 B 啊。 你知有时让得核突嗰人哋觉得仲衰过你赢佢。 系啊， 系啦， 系啊，阿 O 啊明啦，成日都输俾我嘅，神光第一线嘅阿 O。 系 B， 我觉得如果玩饮酒 game 嘅时候咧，人哋男朋友挑机咧，咁我就会想我自己男朋友系B 啦，让对方赢啦。咁、yes. 因为而家讲紧系嚟咗我哋屋企嘛，咁我哋作为主人家，其实当然都希望。即係俾啲朋友點講啊，令到佢哋覺得係賓至如歸啦。咁其實讓下對方都好嘅。咁同埋喺呢個 case 入邊，我男朋友同佢哋可能都係第一次見面，唔係咁熟。咁我就覺得讓對方贏咧，都係一個gentleman 嘅風度咯。所以我會揀 B， 讓對方贏。如果我哋唔係做主人家咧，或者同。對方比較熟啲嘅話咧，咁我就覺得可以真係真性情少少。如果重新再揀過咧，咁我就會覺得係接近係 A 嘅答案出全力贏對方。咁啊未係去到好 aggressive， 又好似要哇要對方好似要死咁樣，即係又唔係嗰啲。但係我覺得可以好自然地，如果佢嘅實力係贏到嘅話，咁就贏咗咁樣咯。 我啱做佢男朋友。 我自己的酒量就一般的，因为而家尤其是这几年呢都少了喝酒，又少了出去 gathering， 那么没什么锻炼的情况下就少了一点个酒量。那我希望另一半的酒量呢是比较好啲就会好啲啦，因为呢而家出嚟都好多时需要饮两杯㗎嘛，如果你酒量太浅嘅话呢，尤其是男仔呀，冇女仔咁容易话哎呀我饮唔到咁多呀咁样，咁如果太易醉又怕会即係做咗啲尴尬事情啦，咁所以我觉得酒量好系好嘅。 恭喜你，你攞到一分呀。讲到尾，你都系啤酒小王子，酒量犹如烧鸡一样，平凡人系冇可能赢到你嘅。所以现场嘅男士最后都放弃追击你啦。不过佢哋猛烈嘅攻势加快咗全场嘅进度，你感觉到大家正以高速清晒买上嚟嘅所有酒，到饮晒嘅时候，你望下个钟，哇，凌晨两点几啦。再望下啲人，哇，不如翻屋企瞓啦，你哋。你同崔碧嘉开始逐批咁样处理佢哋离开啦。直到最后仲有一个姊妹未走，摊咗喺度，唔记得佢係 Rebecca 定係 Dolina 啦。总之你见到佢好似醉得好劲，冇乜意识咁。嗱，都系嗰句啦，奉劝各位唔饮得真係唔好饮咁多，而且年少无酒，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之但係你对一个醉咗嘅人讲呢啲真係冇用嘅，唔醉都醉咗啦。点样处置呢位姊妹好呢？你脑里面有三个方案，你觉得提议边一样你的女朋友崔碧嘉会接受多啲呢？ A， 送个女仔返屋企，正所谓送佛送到西嘛。B， 帮佢叫车然后送佢去楼下，呢招叫做点到即止。C， 留个女仔喺度过夜， 嗱，女朋友都喺度，怕咩啊？ 我会拣 C 喎，其实你问我，因为我应该话我嘅画面系即系可能早大半年前同另一半同居嘅嗰个时间啦、 嗯。 因为有试过可能有啲 friend 玩得夜咁样，我话喂你咪留低咯，咁你咪同我直讲前女朋友啦，我话你同佢两个瞓房咯，我瞓厅咪得咯。即系我会觉得咁系最舒服，尤其是个女仔已经饮到醉咗，咁你唔知道夜晚两点零三点即系嗰个安全程度去到几多啊？亦都试过身边有 friend。试过真系同女仔 friend 同佢饮完之后，佢翻屋企系有遇到一啲骚扰嘅，咁所以自此之后，我同亲啲女仔朋友饮咧，我都一定送佢哋翻屋企嘅，即 系 从系逐个送啊，即系边个最唔清醒嘅送咗嗰个先，跟住之后咧就到你啦，咁啊一齐兜个的士河咁样嘅，系都会有，咁所以我觉得系，咁当然A 同埋 C， 即系我一定 follow 咗 B 噶啦，其实你问我，咁所以我觉得一系 A 系 C， 咁但系因为个女朋友喺屋企嘛，咁咪你两个都姊妹啦，叫做，咁咪你两个瞓埋咯，系啊。 控制範圍之外， 系啊，同埋學佢話齋賓至如歸嘅感覺啦。 Yeah, 第二朝仲可以 食早餐， 再食個早餐，做埋 check out， 係啊， 打俾女朋友問，佢話可唔可以你 check out 多一個鐘、啊？當正呢度酒店啊 ，C 啊 ，C， 我就會覺得係 A 送個女仔翻屋企嘅。咁因為始終佢醉咗，如果我揀 B， 搵架車去送佢樓下，其實都唔好危險啊！我自己會覺得，因為嗰個車又唔係自己啲朋友咧，除非我哋自己做司機啦。咁如果司叫個女仔留喺度過夜咧，我又覺得我哋屋企未必可能話會有多一間房俾佢，咁我又唔想話邊個瞓廳咁樣，咁即係所以我覺得始終都係送佢翻屋企啦。同埋我相信我啲姊妹有好多時都可能同屋企人住嘅，咁未必會自己住嘅，咁都唔想人哋屋企人擔心，咁所以就算幾夜都好，我覺得都係送個女仔翻屋企，俾個女仔嘅屋企人知道，哎我翻咗嚟屋企啦，咁就會安心咯。其實我都好信任我自己男朋友同埋姊妹嘅，因為姊妹就肯定係閨蜜啦。咁應該大家嗰個都叫信任咗好多年啦。如果唔係，都唔會即係咁 close 會同我男朋友結。咁男朋友如是啦，拍得拖嘅，咁一定係有信任啦。咁所以就如果佢哋生日整 surprise 俾我，梗係完全冇問題啦。我等咗好耐啦，但係做翻好似冇人做過啊。 如果同男朋友有啲拗撬啊，我谂我唔会揾啲姊妹诉苦噶、哦，我又唔会啦，因为点解咧？除非我系谂住同呢个男朋友分手，如果分手咧，我就绝对会同我啲姊妹诉苦，但我唔系一个中意去搬弄是非或者去令到嗰个人即系。個 reputation 會唔好咯，因為我會係考慮到，如果我哋都冇分手，只不過係拗撬。如果我同我啲姊妹講咗咧，咁佢哋下次都仲要見面噶嘛，咁係會對我男朋友即可能大家唔係好似剛才咁講話咁 friendly 啦。即 unless 我哋分咗手，咁我絕對係會同佢訴曬苦出嚟咯。即係都係擔心訴苦會影響對我男朋友嘅印象，咁同埋而家男朋友啫。如果萬一將來結婚點算咧？咁啊，嗰個老公嚟噶嘛，咁所以我係唔會嘅。 哎哟，答错咗咯，下次努力啦。最后今日嘅战绩六条啊，啱咗三条一半， 其实都 OK 啊。 你覺得 第一次認識崔碧嘉就已經有三條， 睇下頭先第五條個分析特別好 啊， 啊，即係嗰個應戰嗰個位。 係啊，其實最尾呢條都 OK 噶。 咁但係究竟佢嘅 standard 係咪三條已經得唔得咧？ 我覺得佢係一半嘅，佢似係一半嘅， 一半啦，少少地咁嗰啲。 佢都係嗰啲二話位嘅人嚟嘅，係啊。 我覺得咧，剛才六條問題咧，起碼咧要答。五條咧就係合格，但係稱職嘅話要答啱六條嘅，因為咧我覺得兩個人一齊咧，要個價值觀要一樣咯，咁所以都唔容許係有中間有一條問題嘅分歧。 拜拜拜拜！ 今日崔碧嘉嘅要求咁高，你過唔到關都好合理嘅，聽下佢有咩想同你講咧。 你咁多条问题都答错咧，我谂我哋可能都真系唔系咁夹噶啦。咁你嘅惩罚咧就系、是、都系为咗你健康着想咧，就系而家就做一百下嘅掌上压， 咁就等你做緊嘅過程咧，都去反覆思考一下點解我哋會咁唔夾嘅咧。 I'm trying to love you, but every time I look in your eyes, you try to start a fight. Girl, you never listen to the other half of the story. You make your own, like it's the only way you'll see in this. Oh, you're wasting all of your time just magnifying things they don't see. Yeah.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身兼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的政府专家顾问刘宇龙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现在疫情仍然未见顶，但肯定处于上升时期，包括确诊人数、污水检测、即时有效繁殖率等数据都在上升，预计八月单日确诊人数可能会升至6000至7000人，是否会达到每日10000宗感染才平顶回落，就要视乎政府的防疫措施。刘宇龙估计全港大约有500000-600000人曾经感染新冠病毒，大部分人已经有混合免疫，但不代表他们是天下无敌，最重要是继续加强长者和儿童接种疫苗，减低重症风险。香港儿科医学会执行委员关日华说，近一两个星期確診兒童入院人數增加，尤其住宿和特別照顧學校出現群體感染風險。現在3至11歲兒童只有70多%人接種疫苗，呼籲家長盡快安排子女接種。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說，隨著發展局推出限呎措施，未來公營房屋項目的細單位數目將會縮減。何永賢出席一個電台節目的時候提到，在過往的項目中，在固定地積比的情況下，如果要增加單位供應量，就需要在單位面積上作出平衡。發展局在未來都會為最小面積單位設限，未來的細單位數目可能會有所減少，但不會減至零，因為要提供不同選擇，較細單位價格會較平。令市場有置業階梯，並會留意市場反應調節。被問到輪候公屋時間的問題，何永賢說，如果要將輪候時間拉停再掉頭回落，不能夠期望一下子能夠做到，重新正在思考不同方法。行食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嫌犯山上徹也，據報將會在今年稍後獲當局安排接受精神鑑定。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奈良县一个法庭批准检察官关于对山上彻也进行鉴定的要求，鉴定预计持续几个月，司法机关将根据鉴定结果判断山上彻也是否患有精神疾病，决定是否对他提出诉讼。山上彻也现年41岁，曾经在日本自卫队服役多年，目前无业。今个月8号，他在奈良街头开枪行食正在演说的安倍。山上彻也被捕之后，公职妈妈曾经是日本统一教成员，又说那个组织骗去妈妈的一生积蓄，导致自己的学业中断，人生出现重大转折。由于无法接触到那个组织的高层，才决定行使他认为与组织关系密切的安倍。日本的新冠确诊个案连日创新高，令无办法翻工的密切接触者人数急增。政府为了维持社会经济活动，决定即时修改密切接触者的隔离规定，最快3日可以免除隔离。在新规定下，密切接触者的隔离时间由原来的7日缩短至5日。如果第二日和第三日的抗原检测都是呈阴性，第三日就可以解除隔离。厚生劳动省说，虽然解除隔离之后，密切接触者仍然有可能发病，但属于可接受范围内，不会因而扩大感染情况。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和酷热，今晚天朗气清，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七月余下时间持续酷热晴朗，下星期初的气温普遍可达35度或以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4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令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就是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去屯门方向，近住紫翠花园的部分行车线因为有交通意外是需要封闭，龙尾排到去可道中学。重复一次啦，就是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去屯门方向，近紫翠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需要封闭，龙尾排到去可道中学。跟住是封路消息，干诺道中天桥有道路工程，直至到星期一的朝早6点，去西环方向近住无限极广场的快线，以及是近住诚信大厦的中快线仍然是会封闭的。而家一带都是比较车多，龙尾分别排到香港大会堂和中环湾仔绕道近四季酒店，驾驶人士请你考虑改道行驶。其他的道路情况，在港岛区北角洲华道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会议期一段是车多，龙尾在电器道街市。在九龙区弥敦道去尖沙咀近梳士巴利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香港逸东酒店。另外柯士甸道去西九龙方向近弥敦道亦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漆咸道南近中间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芜湖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而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理工湾位。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东行去柴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上面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等我下雨教大家精明咁用长者医疗券啦。用医疗券之前要问清楚医疗服务嘅收费，有冇用医疗券都唔应该影响收费噶。签署使用医疗券同意书之前要对清楚内容，包括你嘅个人资料同埋要用嘅医疗券金额，记得留埋电话号码，咁卫生署有需要就可以联络你核实记录啦。记住善用医疗券啦。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 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喺聆听节目嘅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翻到嚟啊！我是你的后援会啊！ 咁啊，提多次大家，年少无酒，饮咗酒唔好揸车，同埋呢个嘅饮酒要适量。 系啊，注意身体健康啊，少酌就好啦。啊，头先嗰啲情景嚟嘅啫。OK， 大家记住啦。咁啊，经过上个礼拜我哋开心咗一次之后，今个礼拜谂住坐定粒六啊嘛，头先咁有自信啊啦，就听唔到啦。咁啊，睇下个礼拜努力啲啦。咁啊，听下今日星期睇下啲咩。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咧？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啊！其实约女仔，我哋之前成日都会讲话啊，即系去睇戏啊，睇啲乜嘢戏好啊，咁都好似局限咗喺即系入戏院呢件事。但系其实咧。仲有其他嘅選擇，呢、這個同我啱啱呢個即係過去一個 weekend 嘅感覺有關嘅，就係可以帶你心儀嘅女仔咧去睇下一啲唔同嘅演出。咁啊，呢啲演出咧唔單止淨係音樂會嘅，例如有舞台劇啊、棟篤笑啊，諸如此類。因為啱啱嗰個星期咧，喺嗰個現場演出嘅地方咧，其實留意到有啲成雙成對嘅，你唔知佢係拍緊拖啊、追求緊啊，定係點樣樣？食住一個晚餐，跟食完晚餐之後睇一個演出咧，其實成個約會嘅 package 咧都幾 fit、幾浪漫嘅。而一啲唔同嘅場地，佢本身先天性嘅有一啲優勢咧，係會令到成個約會嘅安排咧係更加之難忘嘅。即係揀地點都有佢嘅學問，因為每一個場地嘅 location 咧，佢嘅配套都唔一樣嘅。所以今個星期笨讀兵團推介你，就是、刺激一下大家嘅思維，推介一啲你可以同女仔一齊去做去睇嘅一啲演出。今個星期笨讀兵團報告完畢。之前我哋成日都讲话让女仔睇戏啊，睇咩戏啊，嗰啲咁嘅讲多啦， 都话睇鬼片啊， 够啦嗰啲 睇戏啊，基本盘。嗯，而家嘅潮流兴睇演唱会，即系话说同阿波倾起咧，小弟最近有一位嘅好朋友，好兄弟啊，咁啊唔好讲边个啦 ，OK， 得嗰几个先， 得嗰几个噶，咁啊最近啊终于啊有拖拍啦。 哇恭喜晒，恭喜晒，恭喜！我猜你个名，猜你个，猜你个嘢，恭喜晒，恭喜！ 咁我哋如何得知咧？就系喺佢嘅社交平台嗰度见到啊，同自己嘅另一半啊，就去睇呢个嘅演唱会。咁啊睇Janice 啊， 喂啦， 系 红馆啦。 咁我发现啊，呢个衰仔啊！次次追亲女仔都约佢睇演唱会、啊，好啦，唔好讲佢边个啦，因为人哋啱啱拍拖冇耐，系如果佢分手，我先开翻边个咯。如果分手，因为咧话说咧呢个同学咧中学时代就认识噶啦，咁啊嗰阵时咧佢已经有一个心仪嘅女孩子，咁啊有一日无啦啦就即系嗰阵时仲系用。SMS 哦，唔係嗰陣時仲係打電話，因為男仔同男仔之間係唔會 send SMS 嘅，係女男仔同女仔先會 send SMS。好啦，今日打電話嚟做咩啊？喂，今晚睇唔睇演唱會啊？哥，都得嘅，冇嘢做。佢話：哦，咁啊，六點半喺紅磡嗰度等啦，咁樣咁，哦哦好好好。咁我話，跟住我話，跟住去到紅磡啦。咁啊，呢位同學仔就話。我请你睇啊，唔使你请我食饭得㗎啦，我得我请食饭啦，咁张飞都 一定貴過個餐飯嘅啦。兩個中學生食去 food court 食啫嘛，我記得 turn out 好似係食個唔知咩海鮮焗飯六啊零蚊咁樣，咁嗰張飛都唔知六啊零蚊啦，係咪先？好啦，咁結果係去睇謝安琪演唱會阿 K 嘅演唱會。好啦，咁啊，我覺得有古怪啊，睇到一半都差唔多完嘅時候，我話做咩無啦啦約我睇謝安琪演唱會咧？跟住佢話。我唔系噶，我本身唔系谂住同你睇噶，我本身谂住约啊，即系假设个女仔叫 Sandy 咁啊，系咪求其一个啊？ 叫 Candice 咁样啦，我叫 Candice 咁样，或者叫敬文咁样啦，个女仔本身想约敬文睇嘅咁样，跟住我话吓，敬文系校花嚟嗰阵时啊，系啊。而家就會樣啦，當然唔係我哋個敬文啦。我講緊， 假如嗰啲叫敬文啫，係 講緊我中學嗰個敬文。咁啊， 有啲嗰個好 real 啊，佢而家就樣啦。 唔係，咁跟住之後，我話人哋校花嚟嘅喎，你諗住約佢睇演唱會，你都幾即係叫做以一個未拍過拖嘅男仔，你都算係一個挑戰嚟啊，職業級挑戰啦，係咪先？佢话系啊，咁啊谂住啊试下睇可唔可以追求到佢咯。佢话哦，佢阿敬文中意睇谢安琪嘅咩？唔系啊，我中意睇谢安琪啊嘛。跟住我话乜嘢啊？你想追啊敬文？你唔系应该睇佢中意睇嘅嘢咩？ 好 make sense 啊！ 佢话唔系啊，你有冇谂过我中意佢嘛？咁所以想同佢 share 我中意啲咩咯？跟住我话我就系讲咗句，你觉得自己？是什么身份地位同人哋 share 咧？ 佢话你拍咗拖啊，你一件事啊。 我有咩问题啊？我话不如咁啦，等你谂清楚呢个问题之后，你先至再追人哋啦。好啦，咁啊，但系之后即系当然佢都有拍拖啦，即系去到大学嘅时候，咁啊，当然敬文佢追唔到，但系之后大学啊，去到而家出咗嚟做嘢都有拍拖。但系我发现啊，几次啊，都系 用呢 同样嘅手段就系去睇演唱会。但我好好奇，每次都问佢。今次系你中意 定 系人哋中意啊？跟住佢又话：，你又笑我咁样。所以呢度奉劝一句，即系睇演唱会小弟其实真系未，唔系都有嘅，系都有用过演唱会嚟追女仔嘅。咁但系我得四只字啫，拣啲咩演唱会？四只字，投其所好， 合理 系啦。另外好啦，第一步第一个步骤系投其所好啊，即系例如原来个女仔中意听Mira 嘅嚟紧咁样，咁你咪陪佢去睇 Mira 咯，系咪先？如果你买到嘅话，OK， 好啦，第二样嘢做足功课， 要温书， 真系要温书，即系你起码假设 Mira 啦，真系咁样，你码分到边个系姜涛，边个系 Anson Low， 呢个 Anson Kong 系呢个 Anson Kong， 呢个 Anson Low 嗰个系 Lock Man。嗰、那個係 Tiger， 麻煩你記得啲名字，好冇？呢個係基本。好啦，第二嘅做足功課就係、是、麻煩，起碼有幾首歌你識跟住唱。嗱，你唔使首首歌識嘅， 啲 hit 嗰啲要知啊， 啲要知啊，係咪先？起碼知道少少做足功課。咁呢個係第三步啦。好啦，第三步嘅四個字，準時到達。呢個真係好緊要， 係 尤其是香港地睇演唱會，真係要準時到。即唔好嗰啲又要你知道我哋而家即因为最麻烦呢个同中学嘅时候中学时代冇咁劲嘅而家真係劲好多。因为好多时呢约咗人嚟睇演唱会之后呢你放工七点你八点要入场喎、你又唔知道有冇时间去食饭又会搞到迟到啊又塞车。所以准时到达真係好重要无论你係对自己当时想追嘅另一半又好或者对一个叫表演者都好嘅一个基本尊重嚟嘅。所以我觉得呢三句嘅四个字投其所好， 投其所好啦， 做足功课，同埋准 时 到 达 系最紧要嘅。 因为特别你讲准时到达呢样嘢咧，而家譬如啲演唱会飞好之前，譬如八点三开场啦，咁但系大家 心里面，诶八点半啦、啊， 系啦。虽然有阵时事实真系八点半，但系因为你要记住 point one 系咩啊？投其所好，即系佢深敲都一个 fans。作为一个 fans 咧，准时到达咧。是基本甚或 准时到达去到附近啊， 系啊， 系有啲 souvenir 卖 啊 ，yes， 冇错， 好紧要噶， 有啲即系 嗰阵时去唐牛添，我讲咗，即系嗰位中学同学，嗰位中学同学唔系中学唐牛，中学同学就。因为好中意谢安琪，佢都要特登早去到嗰度买嗰啲演唱会嘅 T 恤啊、剩啊咁样咯。 系啊，呢个好紧要噶。 同埋你要知道女士有時即係我真係試過嗰時候約過一個女仔睇 show 或者睇戲都係嘅。佢哋每一個人有佢自己嘅習慣。頭先嗱買 souvenir 係啦，有一啲會鍾意可能入去睇 show 或者咩之前呢，佢一定要去一個 要冥想 嘅，係啦，要深呼吸嘛，要熱熱身啊，要去個即係去洗手間，即係佢會知道打後可能過嚟兩個鐘都冇呢， 轉頭冇尿不宜。 咁你知道我哋男士就話誒唔緊要啦，好 快 啫， 人哋要排隊㗎。係 啊，你要預埋嗰啲時間， 好似人哋抽新樓咁樣要排隊㗎、啊。 你估話去到入咪入㗎啦，要等㗎嘛。所以你要知道埋呢啲，所以你係呢個時間好，即係唔好用你自己嗰套平時睇 show 啊咩嗰啲自己喜好嗰啲，真係唔好亂嚟。 同埋而家多咗好多，即叫做show 呢個字其實好闊噶嘛，即係無論你係由音樂嘅演唱會又好，去到睇舞台劇又好，去到棟篤笑又好，或者甚或乎一啲可能叫做音樂節都好，其實都係可以拉近同另一半嘅。即係或者追求嘅女仔嘅嗰個距離㗎嘛，因為小弟有試過同心儀嘅女孩子係去睇舞台劇嘅。 係如何呢？ 因為呢其實我發現舞台劇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嘅、即究竟為何呢？原因係好多人冇睇過舞台劇嘅。真係好多人冇睇過舞台劇。其實你問香港地十個入面起碼有一半嘅女仔呀。是没有看过舞台劇的。 合理的合理的。 真的没有啊，他们都不知道什么舞台劇。例如他们会问哦，那转头是不是有握手啊，有没有嗌 Anchor 啊即是那啊原来是这样坐的。例如可能有些舞台劇他直情是不是那个座位他是不是好像我们那些 Theater 那样，他是可能黑盒劇場的。或者可能是他实验劇場的，那他可能那个玩法又不同。那所以如果你可以带多个女孩子去看舞台劇或者可能黑盒劇場的话，其实他的体验他未体验过的时候呢，他会觉得哇好有内涵啊。Yeah, you so内涵。Oh, I like it, 咁样。所以舞台劇真係个不错嘅选择嚟嘅。 係因为你同埋舞台劇都近，即係你去到嗰啲叫咩， 同埋舞台劇啲非二买啲。 因为你去到大会堂演奏厅嗰啲呢，有时个距离呀可能真係会再远啲嘅。舞台劇嗰个位好似适中啲，同埋而家好多舞台劇演员呢你都会识嗰啲呢。你带佢去呢，咁佢就有嗰个亲切感。 同埋多咗一样嘢，舞台劇呢同埋舞台劇做多一样嘢演唱会做唔到嘅嘢。就是讨论。 哦。 即尤其是而家好多嘅舞台劇呢都好有深度㗎嘛，係咪、深度我直情睇唔明。好深深度我睇唔明。 原因问你知唔知讲咩呢，係咪未諗到。 吓个女主角死咗㗎啦。吓咁啱啱嗰个呢个男主角嚟㗎。吓男主角 嚟 㗎。变咗性咪变咗女主角囉。咁你咪可以即係当然就唔好喺人哋做緊嘅时候讨论啦。但係完咗嘅时候你可以约佢啊，不如我哋飲杯嘢讨论下啱啱嘅劇情啊。电影都可以嘅。但只不过电影大部分嘅电影呢都比较直白啲，因为始终可能有个商业嘅考量啦，啲直白啲系咪先。即係例如可能我睇 你睇雷神 咁样。我睇少林足球咁样、你冇咩好讨论啦，系咪先。睇雷神睇 Marvel 冇咩好讨论啦。你睇舞台劇系喎。究竟一个男主角变咗性，佢系男主角定系女主角呢？嗱，几有讨论空间， 跟住有啲嗰啲情怀。 系啦，我发现真系好多睇完舞台劇系会讨论嘅，因为佢哋睇唔明。咁当然你唔需要睇得明，你扮到自己睇得明就可以啦。演唱会都冇咩好讨论噶嘛， 难啲嘅。 即系演唱会你冇理由讨论啊！啱啱张敬轩嗰套衫啊，个 cutting 几好咁样， 即系个讨论位唔同， 系啊， 嗰个兴趣会唔一样。嗱，同埋好似头先个投其所好嘛，佢熟过你，如果你演唱会，你都冇咩好讨论啦。 系啦，所以咧演唱会咧，你就投其所好。你嗰个策略系用四只字投其所好，但系如果你带佢睇舞台劇，就唔系用投其所好嘅四只字。 大开眼界啊！ 冇错，我本心谂住唔系用呢四只字。 不过呢个几好，攞 呢个 几 好，我本心谂住讲展现长处，不过大开眼界好似劲啲呢四只字。但我展现长处是有后续啲嘅。 係啦。咁如果约个女仔第一次，其实会唔会 step by step， 第一下可能就睇操先嘅。即係第二下就睇舞台嘅。即係如果一嚟大开眼界呢， 会唔会、你嗰时有冇 我嗰时睇咗舞台剧先嘅，跟住之后先至睇呢个嘅演唱会嘅，因为咧我觉得有样嘢咧演唱会做到舞台剧做唔到嘅嘢，好啦，调翻转演唱会 做到， 即系做到舞台剧做唔到系咩咧？嗱，当然啦，除非你同我讲哦，原来你去睇三生有幸咁样啦，系咪？即系佢几位老前辈嘅演唱会，咁当然未必做到嗰种效果啦。即系如果你同你嘅另一半去睇嗰几位前辈嘅演唱会，系咪先？即系陈道德先生啦，佢哋咁样。但如果你可能都系睇翻我哋一般年轻人会睇嘅，即系例如睇翻卫兰啊，D&J 啊，张敬轩咁样，咁少不免啊，去到某啲部分啊。都总系有啲浪漫嘅情歌。嗱、 哦， 如果你一开始嘅时候咧，就嚟呢啲浪漫情歌咧，大家系翘埋手，各有各听嘅啫。咁但原来哦，已经发展到一定嘅暧昧地步噶啦、 嗯。 其实可能都争表白唔表白嗰下，呢、這个时候一齐合唱，不许你注定一人，系啦，哦，系咪先？咁所以你系有 feel， 咁所以点解话要温书就系咁解？因为你嗰几首 hit 嘅情歌系识啊嘛，系咪先？ 系， 同埋你最好你大概真系了解一下个歌手系咪有 sweet 嘅情歌先。但系原来我唔系嘅，即系例如原来你听卢冠廷嘅，咁麻烦你有了解一下，愿你会呢个系卢冠廷， 呢个系 呢个系林子祥，系啦系啦， 呢个系苦海， 系啦，冇理由同另一半唱苦海翻起爱恨，咁咪唔得咯。所以麻烦 我知恩啦，咁 系啦，所以麻烦睇翻啲大路啲，即系投其所好睇翻啲大路啲先嘅，即系。 一嚟乜乜啫？啊哈！ 我要飞往天上，啊哈！咁又唔系好啱。咁当然，即系卢卢前辈都有其他歌。问题我最熟悉嘅都系 啊，陪着你走， 系陪着你 走， 系啦， 系啦。 但你唔好唱咗陪着你呕喎。咁系啦，陪着你走都 OK sweet 嘅，系咪先？咁即系每一个 artist， 佢即系每一个歌手，即系卢卢前辈咁样，你咪识陪着你走咯。但你唱苦海嘅时候，虽然你真系好中意苦海，你都唔好唱得咁投入，好唔好？即系呢啲系要留意嘅嘢嚟。即系你唱 D N。咁你咪唱不许你注定一人，咁你咪唱得投入啲咯。 啱数你唱俾佢听，你要记住。 系啊，你唔好唱长子嘅时候唱得好投入啊嘛。 你谂下带个女仔去，然后苦海唱到 系啦， 嗌晒咁样真系。 即系嗰首叫咩名啊 ？D J 嗰首 边一首啊？好惨噶。 系啊，四只字啊，四只字嘅喺旺角街头行嚟行去。 你真系考起我啦！ 我揾下先，揾下。唔系啊，分手一定会有呢首歌噶。Sugar 都有唱歌嘅，系啊， 到此为止， 到此为止。你冇理由拍拖追紧人唱到此为止，麻烦你做功课，做啱啲功课。我知道你好中意到此为止，我知道你对上分手系唱到此为止，但你而家追紧人，麻烦你唱翻不许你注定一人，系咪先？唉、啊。呢啲真系有啲男仔真系唔识呢啲嘢噶， 我笑得咁辛苦，除咗喺呢个反差之外，就系你嗰个形容啊，喺旺角街头行嚟行去嗰只 D N J 嗰个真系旺角街头行啊嘛， 我知道，你成日喺我嗰时问过你啫，喂呢只叫咩名啊？我记得个 M V 喺旺角街头行嚟行去。 唔係行嚟行去，佢哋有目的地行嘅、 啊。有就好似你同我哋都有目的嘅。 係啦，咁所以練習即温做足功課都要揀啲啱嘅。係啦，咁所以我話有啲嘢就係演唱會做到，所以點解話將演唱會擺後面就係你去到一定嘅曖昧地步啦。咁你咪可能借啲意去拖下手或者一下嘅對望。Oh so sweet 咁樣。 啊， 係啦，不許仲有首叫咩啊？ 啲咩約翰與楊子嗰啲咯，啲好 sweet 嗰啲啊嘛，係嘛？冇，但系佢嗰两个都 啊，等我搵翻先，可唔可以听 D J 喺呢度？ 你唔知啊？你谂到咩啊？ 银河 修理员， 啊 yeah. 我差啲唱咗银河唯一的秘密添，系啊，呢啲 sweet 歌，麻烦你学识，系啦。如果你自不然去到嗰度嘅时候投入到，你就会识唱，然后你就拖住你嘅另即你追求嘅 女仔， 然后就唱， 我收到你啦， 系啦，同埋仲有一样嘢。嗱、这、呢个真系睇你好彩唔好彩啦！演唱会咧而家兴玩一样嘢 ，kiss cam 哦， 嗱好尴尬嘅，自己谂清楚啦， 系啦， 即系嗱唔系一定中你嘅，但你要谂定啊！ 如果影中你，你点做？ 影中你，你会点做咧？ 系 啦，你谂清楚系咪先？即系你追紧佢啫，你锡唔锡落去咧？哦，但原来其实佢默许你嘅，这个、呢个咧